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嘿，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级体验团，我是宋阳啊。这个奥运会这个真是一场盛宴啊，这次奥运会中国代表团表现的真是太好了，真的出乎我们很多人的这个意料哈，尤其在田径运动项目当中真是太好看了啊，我们这个竞走项目太漂亮了。今天其实在这个时间里边特别兴奋，我跟王论论就要先跟大家来说一说，聊一聊刚刚结束这个竞走项目哈，竞走内容。您能走多快？啊，对，您能走多快？这个论论能走多快啊？ 走哈， 嗯，走， 走多快跟跑多快啊，这是不一样的啊，因为我们知道这在日语里哈 啊，你这 个走就是跑啊，日语里边那个汉字走啊，它是跑的意思，哎，所以这个但是在我们中啊。在中文那肯定不一样，走和跑。 所以你看日本有好多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走大会，其实就是跑步大会。 哎哎，这竞走大会其实就是长跑大会。 哦， 其实就是长跑大会。 那他们要说走竞走呢，就是说竞走呢， 就是说竞走。就那走是一个另外一个词了，汉字走在日本里边是跑的意思。 哦，这了解了解了啊，学习了啊。 所以刚宋阳一问我这个走，我第一反应就是那是不是用这个日语里边有点双关，问我跑得快。但是确实啊，今天我们跟大家是来聊走的话题，能走多快。 嗯， 这个我相信可能大部分朋友都说不太清楚自己究竟能够走多快。你说跑多快啊，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跑这个配速是多少，包括在这个马拉松的这个比赛当中啊，大家有的时候啊体力不支啊，比如说像我的时候撞墙期的时候实在坚持不动，怎么走一段 走两步 啊，这个时候走呢，哎，我还真算过走一公里，因为当时为了算时间吧，怕自己如果后边走太多太慢了被关门啊， 嗯， 我还真算过走的话一分钟啊，如果我是快走 一公里 的话，如果想快走那么大概在十分钟以内，就是九分多啊，十分钟，如果是完全的是遛弯啊，咱们啊，这个也不抱任何的这种竞赛的目的，不追求快的话就遛弯，但是也别太慢哈，正常走路的速度，人的走路速度啊，基本哈，我测算过自己是一公里大概12分钟走完， 嗯， 这是一个 太慢， 正常的速度， 太慢，太慢，太慢，一公里你用12分钟，知不知道我们的世界冠军一公里用是多长时间？ 能走多快 啊？一公里大概人家4分钟就走完了 啊！ 你一公里能跑到4分的配速吗？能跑到4分配速吗？ 也跑不到吧，我感觉。 这个话题要说啊，其实，在刚刚的这个刚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啊，中国叫做竞走国家队奥运选拔赛上，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而且不是一位选手啊，是两个人分别打破了世界纪录，那么获得了，其实本身已经获得了东京奥运会的参赛资格，这个是叫选拔赛，因为这一次在中国这个竞走队里边，应该是获得东京奥运会资格，应该是一共是19人，指女子啊，19人，那19人要选出3位队员来参加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这次是一个选拔赛，结果在选拔赛当中，2位选手打破世界纪录，以这样的方式昂首挺胸的踏进东京奥运会。我们先来听一下啊，关于这一次叫做20公里女子竞走选拔赛的新闻报道。 共有31名选手参加了女子20公里比赛，其中有19人达到了东京奥运会参赛标准，他们将争夺3张奥运入场券。比赛开始后，603号内蒙古选手杨佳玉占据领先，他上来就高速领走，教练张复兴给他制定的配速是每公里4分15秒，但前5公里杨佳玉走得比这个速度还要快，以至于教练一度还担心他会提前透支体能。刘红、切阳石姐、吕秀芝和山东选手马振霞4个人处于第二集团。半程过后，杨佳玉已经领先第二集团20米左右。随后，刘红开始奋力追赶，她逐渐甩开切阳石姐，缩短与杨佳玉的距离。 刘虹是该项目世界纪录的保持者。2015年，他创造的纪录是1小时24分38秒。杨佳玉配速稳定，稳居第一，并在最后5公里也开始提速，配速高达4分08秒左右。最终，杨佳玉、刘虹都以打破世界纪录的成绩，分别夺得第一名和第二名，成绩分别为1小时23分49秒和1小时24分27秒。祁阳师姐以1小时24分45秒的成绩获得第三，三人成功夺得东京奥运会入场券。 听完了刚才的新闻报，大师是不是觉得这个走得太快了？ 走太快 了啊！以四分的配速走完1公里，杨佳玉最后是获得了选拔赛的冠军，同时他以打破世界纪录的方式，1小时23分49秒获得第一名啊！挺进奥运会，太厉害了， 这是竞走成绩， 竞走， 大家可以去对照一下自己。跑步啊，20公里的这个成绩啊，或者1公里的配速啊，有没有人家竞走快？我相信绝大部分的朋友是达不到这个水平的哈。要不说人家世界冠军厉害哈，人走都能走这么快。但是其实要说到这个竞走哈，和我们平常的这个走，哎，还不一样。走我们其实没有什么特别规范的这种动作上的这种规范和要求哈，但是竞走。其实是技术难度非常非常高的这么一个项目哈。 对，其实竞走这个项目离我们生活好像稍微有一点距离。很少有人说我们经常去，但其实你看啊，它既远又不远。要不怎么说咱们，我们还有一个栏目叫界内界外哈，就是既跟我们平时的生活相联系，比如说大家经常会遛弯儿，咱们老北京喜欢是吧？饭后遛个弯儿啊，您去趟天坛公园，跑个这个日坛公园啊，长安街对吧？中轴线遛遛弯儿啊，消化消化神儿，这就是走。但是走怎么样把它当成一种体育竞技运动呢？就有这样一个新的一个运动， 要变成竞走才可以， 叫竞技走路，竞技走路啊，看谁走得快。那走就不是跑，所以他在整个比赛过程当中有。实时的裁判来，怎么说？他不叫跟踪，叫跟随运动员，进行判罚。如果说你一旦违规了，你看有跑的动作了，好了，给你黄牌警告。如果你两次跑，红牌直接罚下， 出场了， 直接出场。所以有很多运动员在比赛过程当中，因为裁判的判罚，最后的时刻被罚出场。很可惜， 对这种场面也经常发生啊。因为人在体能这个出现下降的时候啊，你对身体的很多的动作哈， 技术动作 啊，就控制不了了。 对， 像竞走动作啊，它其实有两个最核心的这个技术要求， 哪两个？ 这两个是你不能犯规的。第一就是运动员必须始终保持至少有一只脚和地面接触，不能双脚同时腾空。 论论说这个非常非常的关键啊。大家就说究竟竞走他为什么走那么快？你说都快跑了，能不能跑？双脚离地，判违规 就犯规了， 判违规。所以你看，我们在看很多，你看跑步这些运动员或者业余选手拍出那些照片，双脚腾空往前飞驰，只要你双脚都离地，同时离地，就是跑， 就跑， 就违规了， 就犯规了啊。这是最重要的一条。另外还有一条哈，这个技术难度就更高一些了，叫什么呢？说前腿哈，从着地的一瞬间。一直到垂直位置必须始终伸直啊，膝关节不能弯曲啊。大家可以理解，就是你在蹬地的那一瞬间到你后边那只脚起来的时候，膝关节是不能打弯的，膝关节不能弯。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好多这个竞走运动员这个动作哈，大家觉得他们的动作跟我们平常的跑也好或者是走也好有一个特别大的区别，其实最核心的就是在于啥？你看他们的膝关节的控制，每名运动员膝关节的控制，那个的膝关节那种控制方法基本都是一样的，咔咔咔咔咔在那走。 论说这是第二点，我们再把它详细的介绍一下竞走跟跑的区别哈。膝关节就是在垂直的过程当中你不能弯曲， 不能弯曲， 所以这就跟跑有很大的区别。尤其是我现在采用的跑步姿势 很矛盾， 前脚掌着地，你会发现当你前脚掌着地的时候，你的膝盖永远是弯曲的，你不可能直，因为你想你前脚掌着地你怎么可能直呢？所以在 跑的过程当中，如果运动员采取前脚掌着地，每一步往前踏的时候，落地的一瞬间，其实你的膝盖都是有点微微弯曲的。 嗯， 那么怎么样保持膝盖一定是垂直的，跟你大腿、小腿中间加膝盖是一个直线，那就一定是后脚跟着地。 哎， 后脚跟着地，然后过渡到脚掌中间，然后再过渡到前脚掌，然后形成这样一个往前行进的一个过程，所以才能保持大腿、膝盖和小腿的垂直。 嗯， 那要回到运动员竞走运动员的动作，你会发现他的每一步都是脚跟先着地， 嗯， 脚跟着地，然后往前过渡，往前过渡，这样才能保持你不犯规。一旦你前脚掌着地了，你一定是微微弯曲的，那就会判罚犯规。 嗯，挺难的，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啊。对照我们刚刚说的这两个，这是最重要两个核心的这个规则，大家去走一走，试一试，就会觉得你想做出这个动作都很难，就别提说你一直要坚持每一步哈，这是每一步你都要保持这两种要素哈，坚守这两种要素，然后一直要走50公里、50公里哈，最长是50公里的距离哈。 所以其实之前我还在这个接下来我们那个今天今晚节目当中，我们会把之前跟刘红的一段录音带给大家。之前跟刘红还认识，刘红这次也是获得了东京奥运会的参赛资格，他是第二名。刘红跟杨佳玉两个人是同时打破了世界纪录， 没错， 杨佳玉是先打破，就是不叫先打破，是第一名，然后刘红是第二名。杨佳玉这个运动员太年轻了，20岁啊，内蒙古姑娘。刘红你知道是哪年的吗？刘红是87年的， 87年 的，你想现在都多大了？而且刘红是已经是生完了小孩，重新回到这个比赛赛场上， 真不容易啊。 这两个项都我跟你说啊，一个是新秀，这次一下就展现了他的这个实力。另外，刘红是属于叫做全满贯获得者，获得过奥运会的金牌，获得过世锦赛的金牌，他两个金牌都获得过。所以他中间经历过退役，他其实有一段时间退役了， 是 退役回家生孩子，生孩子又耽误一段时间，可能2年的时间，又重新回到赛场上，还破世界纪录， 这就是硬实力哈，硬实力的体现。 他真是太厉害了哈。 对， 这样我们啊，刘红呢，我们会在稍后的今天节目节目呢，给大家带来一整段的这个关于刘红的一个采访。所以这会儿我们先来听一听，在这一次奥运选拔赛结束之后啊，这个新闻记者对于杨佳玉这位新人的一个采访录音，我们来听一下。 其实我今天的目标就是冲着世界纪录来的，反正现在是挺激动的，然后接下来肯定还是回归平常吧，还是像以前一样的脚踏实地，先把训练搞好，然后再进一步。因为之前的战术是起步按4:15，然后今天出去的话就是感觉状态行，就按自己节奏走了。然后教练呢当时就让稍微节奏稳着点，因为当时的节奏是有点快的，他怕我后面的话体力会透支，然后他就一直在喊让我稳着点，因为前面速度快吧，后面然后感觉这个腿还是有一点就已经没有劲儿了，然后后面也一直就是一直顶下来的吧。 刚才我们听到是这一次选拔赛之后啊，对于杨佳玉的一个采访。跑的不叫跑，走的太兴奋了，几乎没有按照这个教练的既定计划来。但是年轻啊，二十岁的话，99年，零一年的选手，所以一下就特别特别厉害了。 对 啊， 那么说回来这个竞走哈，其实这次是参加的这个女子50公里这个组，20公里这个组别哈，但是其实竞走还有。一个难度更高的组别，50公里组别 ， 这50公里组别哈，这个有人也说哈，说形容这个50公里竞走这个组别叫世界上最难的运动，因为首先它的距离很长哈，比如马拉松比赛还要长，再有呢，刚刚这个节目当中哈，这个孙杨也讲了，它 整个的这个难度啊，对于运动员的这个技术上的要求，对体能的消耗，因为对你的动作越有要求，你的体能肯定会消耗的越多。 没错，没错。 那最著名的那个竞走当中的一个画面，可能很多朋友还记得，是在2016年的这个里约奥运会上啊，当时是也是一个竞走的名将哈，这个迪亚兹啊，在参加男子50公里组别的时候失禁，就是因为体能消耗太大了，他已经控制不住自己身体的状况了，失禁，然后那个画面当时被转播出来了，后来一下大家就觉得，哎呦，这比赛怎么还能走成这样？所以大家一下对这个竞走这个比赛可能感受不到，因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尝试去竞走啊，机会很少，但是通过运动员这些表现，大家就能感受到说，哎呦，这运动确实太难了。所以现在在奥运会当中哈，其实一直都是没有加入女子50公里这个组别的，就是因为它的难度 太 高。 对， 再有就是。现任这个国际田联的这个主席啊，叫塞巴斯蒂安科啊，他是2015年上任的。他上任之后就一直致力于在推动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给这个竞走的距离啊，大家减量。就是他觉得50公里组别、20公里组别，现在主要是这两个组别啊，他觉得难度太高了，就而且对于运动员的身体哈，他确实50公里组别他的摧残会很大啊，所以他一直要减量。他的一个预计是把现在的50公里组别减到30公里组别，把20公里组别呢减到10公里组别，这项呢，他的这个动议哈，已经在国际田联获得了这个讨论哈，而且据说有大部分的这个田联委员都支持他这个动议，所以预计会在2023年的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当中，预计哈，如果是他通过的话，哎，会在竞走项目上进行这样一个改革，就是把现在我们看到的50公里，他觉得不行，太苦了，对运动员来说， 改 到 30哈， 对。 那你觉得这个动议能不能成功？我赌能， 能。 我先说了，我赌能，你肯定赌不能。当然，乐总刚才说那个，就是我们从这次的奥运选拔赛，然后说到了运动员，说到了这个杨佳玉，说到刘虹，然后又说到了竞走这个项目的改变。你会发现，奥运会不管是奥运会，还是说单项联合赛，就比如世锦赛属于单项联合会的这个比赛哈，它都在向着短距离、高竞技、重表演性在倾斜， 没错。 目的是什么？其实目的是为了重新把观众夺回来。 对， 最早其实我们看，不说奥运会哈，1981年北京马拉松，1981年的北京马拉松，你知道 第一届 北京马拉松，你知道几点开赛吗？ 几点？ 11:08还是11:18？ 中午。 为什么呢？ 11:08，这听上去跟咱们这个婚礼开始的时间挺像的。 那为什么呢？这是我们找了很多资料，然后也问了很多的这个当年的这个有参与工作人。当年第一届的北京马拉松是日本的转播团队 啊 来转播的这一次比赛。当时的整个的卫星技术、卫星车都是从日本来的。那一年的电视，我们的这个中央电视台转播那个比赛，其实是为了配合电视转播信号的时间段，推迟了比赛的时间段，那就服务于传播。当时你想参加比赛才多少人，没有多少人，为了传播，从几十年前啊，40年前，其实体育比赛更多的就关注它的传播性。那其实奥运会也是这样，奥运会更多的是重视有多少人在看我的比赛。 对， 没有人看就没有市场，没有市场就没有这个运动接下来发展的空间。 是， 所以从几年前，你看奥运会就把铁人三项的距离就已经缩短了。 缩短， 原来是1500米的游泳、40公里的自行车和10公里的跑步。说实话也不长。那个布朗利兄弟用时也就是1小时40分左右，这人就完赛了。1小时40分，但是对于奥运会来说还是长， 还是长。 谁坐电视要看1小时啊？是吧？拳击比赛人家看一节就打3分钟，对吧？给我缩短。所以现在铁人三项就变成有两个距离，一个叫做奥运半程，其实就是700米的游泳，加上20公里的自行车和5公里的跑步， 全砍半了， 全程拼，就全程你出去就是冲刺的过程在完成这个比赛，说这样会提高他的收视率，让更多的观众回到电视机前关注我的比赛。那你看，作为奥运会上应该算是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距离最长的比赛，就是50公里男子竞走，比马拉松还长。 对，比马拉松还长，最长的项目 啊。马拉松它没法减，因为马拉松这个项目就是42.195公里，它没法说我把这项目去掉。 第一届奥运会就有这种古奥林匹克运动会过来的这种跑步项目，它是作为奥运会最后一项比赛来进行的。那跑完之后，相当于这届奥运会结束了， 收官了。 对，最后跑到体育场里边收官，那竞走太长， 嗯， 50公里太长，而且还没跑得快。你说谁在电视前看50公里的竞走比赛？ 没错啊， 对吧？你守在那儿。嗯，午饭都吃完了，你还没比完呢。 没错哈，所以减量也肯定是有这方面的需求。 那一定是这个考虑是非常重要一个因素。哎、 对，没错哈，包括这个应该是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当时我们在这个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俩当时也聊过，说因为奥运会哈增加了一些新的项目哈，比如说在东京增加了这个攀岩呀、滑板呀。包括冲浪啊这种新的项目，在这个巴黎哈也增设了一些项目。其实这些项目都是跟刚刚说的给这些项目进行瘦身也好，改革也好，其实它的道理从这点上是相通的，就是为了把观众争取回来。观众爱看什么，我们一定要把这些项目，哪怕这些项目现在不在奥运会当中，我们都要把它想方设法给填进去，就是为了把观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观众给拉回来。其实刚刚这个例子啊，刚刚是正好说到马拉松，因为马拉松在整个奥林匹克这个运动大家庭当中哈、啊，是有一个非常重要也很神圣的这样一个地位的。但其实我们这么多年可以看下来哈、啊，包括其实就是近几年哈、啊，包括国内跑马拉松的人越来越多，大家可能对这个项目在奥运会上的关注度会提升。之前可能大家对于这个项目完全也不熟悉哈、啊，也不了解，不知道今年马拉松的冠军是谁，也不知道现在世界高水平运动员都是谁。但是跟马拉松另外一个极端，同样是田径项目，马拉松是最长的田径项目啊，这个50公里竞走是最长的哈，但是在跑类当中哈，马拉松是这个最长的。那最短的项目什么？100米啊，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啊，每年的100米的百米飞人大战哈，我们叫百米飞人是谁哈？之前这个刘易斯啊，包括鲍威尔，后来到博尔特呀、啊，大家对这个项目很熟悉，为什么？就因为他不占用我太多时间，10秒跑完了，看，而且还非常刺激， 对， 非常紧张，上来就是全程大家都咬在一起啊！你不到最后冲线，可能都不知道冠军是谁，甚至有时候冲完线之后还看不出来是谁，他就通过特别精密的那个仪器一针针的去看冠军是谁。大家喜欢的是这种非常刺激的这种观感上的体验，当然，作为大众参与型这个赛事来讲，那就是完全不一样。我们自己去跑一个马拉松，那我们这跟看的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一个是竞演。一个是大众参与， 是， 这是两类不同的运动啊。竞走的环节我们还会带来刘虹的一段采访带给大家，所以也希望大家不要走开。那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是宋阳， 我是乐乐， 稍事休息，一会儿我们接着来聊。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这里是界内界外，欢迎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是安排播出之前我们采访到的里约奥运会的20公里女子竞走冠军刘虹啊，来看一看刘虹在咱们北京参加比赛以及训练，同时刘虹还有他的爱人刘学对于中国竞走目前现况的一个分析。那刘虹呢，也是之前刚刚又突破了世界纪录，也期待着刘虹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好的表现。通过界内界外的节目一起来说一说竞走，我们邀请到的是世界冠军刘虹。刘虹你好。 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刘虹能够参加我们北京体育广播的节目，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聊一聊跟体育有关的事儿啊，再次欢迎您。 好，谢谢。 还有一位家属啊，家属陪同，也是刘虹的爱人哈，刘学，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你好。 上来先问问刘虹啊，刘虹参加大众参与型的赛事跟自己的竞走比赛啊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 对，因为以前练专项的时候可能没有想过去参加别的项目，那自从2015年参加北马了之后呢，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所以一直也寻求机会，然后参加一些别的项目来体验不同的感受吧。那当然就是说可能参与度会比较容易一点吧，就是入门可能会好一点，它毕竟就是说它的对于技术的要求可能不会是那么高的。像我们竞走的话，可能就是说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可能技术我们一直就是怎么去攻克它这个问题，让大众能参与进来，就是我们也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特别高兴，真的特别高兴能够看到在大众参与型的赛事上有国际顶尖的选手来参加， 这个国际顶尖不仅仅是在于这个专项的顶尖选手，而是在于众多的明星来参加，会让这一个赛事更受人关注。我举一个例子，在前段时间南非举行的自行车的一个国际比赛上的时候，恩里克著名的足球教练就去参加这个比赛，然后跟你说，我平时除了带球队之外，我也会参加很多自行车的比赛，而且成绩很好，一下让大家觉得，哎，自行车这项目原来这么受大家关注，还有很多的明星也会参与。就除了有专项的这些职业的运动员成绩很好的员来参加，还会有像刘虹老师这样的奥运会的冠军、全满贯的得主来参加，也会觉得，哎，这两年大众参与型的赛事确实离我们身边越来越近，而且受到关注的这种点越来越高。没想到用这样一个三项赛的一个机会采访到了刘虹老师，这段时间您都在忙什么？ 对，那个就是2016年奥运会结束之后呢，那首先我是去了北体去学习进修的一个过程，然后后面呢也是因为各方面，也是家庭年龄也到了时候了，也就怀了小孩，然后就也是有一年多在这个备孕，然后现在小孩也已经6个多月了嘛，6个多月，然后自己也可以开始出来，就是可以自己出来自由一点了吧。然后呢发现这个自己的体型可能因为生完小孩之后不太满意，然后就是找各种机会，然后去也算是减减肥呀也好，或者是让自己恢复这种运动的状态。 是，但是您年纪不大，真的不大，因为我们在各种搜索引擎上都可以搜索到刘虹老师是87年的运动员哈，到现在29岁，28、29岁的样子哈， 31。 竞走这个项目确实不是特别的了解哈，也希望刘虹能给我们介绍，就竞走它到底是属于一个超长耐力项目，还是一个趋近于无氧区间的一个？因为它跟年龄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知道，其实长时间的耐力项目反而年纪长一点是有优势的哈。 对。它竞走，因为我们女子现在目前奥运会项目只有20公里，但男子的话也有20跟50公里。那50公里跟20公里就完全不在，就是可以说是两个项目了。那20公里呢，可能我们就是说，它的速度要求会高一些。那我们又是一个技术性的项目，就是说它有既有耐力，然后又有技术含量在里边，所以挺有挑战的一个项目吧。 我觉得这不仅是一个运动员他训练科学训练的一个结果，同时也是心智不断的成熟、经验不断的丰富、内心成长的一个过程，才能拿到这种国际级别的冠军。 确实，这样在国内的话，我们这个项目也算是，比较一个传统优势项目吧。那在国内本身竞争就很大，所以那你从这种水平上来讲的话，可能也是会比较高一点。就是从这个竞争来讲，你就是从训练呢，还有比赛的这个过程来讲，是会比较激烈一点。 是。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时候，刘虹获得冠军是1小时28分35秒，这样一个成绩获得了20公里女子竞走的冠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是一个非常垂直的一个节目，基本上收听我们节目都是马拉松、越野赛和铁人三项的爱好者。我估计很多人都跑过20公里。你想想，你跑20公里大概用多长的时间？2016年里约奥运会，我就是坐在电视机前看着刘虹老师的电视直播，当时我还在感叹：哇，我真是竞走这个项目，20公里能走出1小时28分，已经不可思议啊！这样一个速度，对我们普通的大众选手来说啊，完全是一个科学训练的一个结果。 对，但是里约这个成绩，但不是我最好的成绩。 对，曾经这个刘虹创造过世界纪录， 对， 破过世界纪录。那会儿是 2015年， 2015年。 对，那现在目前世界纪录还是我保持的， 还是保持者。 对， 当年2015年是1小时24分38秒。 对对对， 问一个很不专业的问题，但其实大家也很关心，如果刘浩你跑的话，能不能跑出这个成绩？ 会比这更快， 比这更快。 对，那我2015年同样参加了北马，我跑进了2小时51分， 2小时51分， 对， 全程马拉松， 全程，所以跑还是要比走要快很多。 这些参加其他项目会对本项有影响吗？ 我觉得是会有帮助的。 嗯，因为像我之前可能没有参加别的项目的时候，会觉得啊，可能大部分考虑会受伤啊，因为我们是专业运动员，可能更多的就是在自己的专项下认真去对待。但当时我参加了北马之后呢，我觉得从这个北马之后完赛了之后，会发现自己有个存在的一个问题，然后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就可以完全带入到专项里边。参加那个三项赛也是我为了提升这个专项的一些力量啊，还有一些耐力，我觉得是对我的专项是一种帮助。 是一种帮助。 对对对，是这样。 那我们都说体育是相通的哈，当然我没有这种职业训练的这种经历哈，我们一般人会是先去跑马拉松，跑完马拉松之后觉得无聊了，会转向越野赛，越野赛无聊了会转向铁人三项。但是如刚才冠军所说，当你那些项目有一项找到窍门之后，你反过来再去跑马拉松，反而还会提高马拉松的成绩，这其实是一个互相帮助的一个过程哈。 对对，是这样子的。 从职业选手上也是这样，交叉训练啊。 对，因为我们竞走它毕竟是一个有氧长距离的项目，其实它这个是一个基础。你不管在任何项目里面，我觉得它都需要这样的一个能力吧。所以我有那么多年的一个积累，所以参加马拉松也好，或者铁人三项也好，因为它有一个时间越长的话，我觉得对我来讲的话可能会更容易一点，也更有优势， 更有优势一些哈。是刘杰老师一直没说话，一直在看着自己的 在听 爱人在说哈。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问问刘杰老师哈，就是东京的奥运会我们知道现在已经进入到备战的一个周期哈，刚刚有了宝宝，而且从运动员的这个年龄上来看，尤其是国内运动员的这个年龄，确实刘洪老师已经到了一个巅峰过后的一个时候，那这会儿是不是要再去重新开始训练，再去迎接自己下一个高峰，给自己更多的一个挑战。我们刚才节目介绍了奥运会冠军获得了，世锦赛冠军获得大满这个全满贯的一个获得者，要不要再去做？心疼，还是说我们是不是要想一想，干脆我们享受生活，只要身体好，其他无所谓了。 这个问题我们两个其实也讨论过很久。最后得出来的结论呢，就是说只有去做这件事儿才是享受生活。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像你说的，对于耐力运动员来讲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年龄，尤其在国际上，尤其刘洪在国外训练很多年，见到了很多国际上同样情况的选手，在生完宝宝之后，甚至于生完两个宝宝之后，依然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恢复到巅峰的这个状态。确实中国运动员这种先例比较少，中国运动员有些可能甚至于很早就退役了。那我们觉得刘洪作为这个行业的代表，这样说我觉得是客观的， 没有问题。 那他能不能在这些方面，在我们国内的前人没有做到的方面再做出一点突破，我觉得对未来的这个选手，对未来年轻人也是一种示范作用。我们愿意以身来尝试这种困境吧，如果成功的话我觉得也是有意义的。即便不成功呢，我觉得作为我们个人来讲也不会说后悔啊，或者说怎么样，我觉得这也是人生很有意义的一个阶段。 刘老师真的说的特别好，你想象不到身边的或者我们在电视里面看到的一个国际级别的冠军选手会来参加一个我们老百姓去参加的一个三项赛。 不是，我们不是被邀请的，我们是求着人家我们要参加的真的是这样。开始是我自己跟我别的朋友报名，然后他就特别感兴趣嘛，说哎，能不能给我也加上啊？我说那我想办法找人问一问吧，我就联系三夫这边，他说当然特别欢迎啊，你能来我们很高兴。然后就是这样，后来把我们补包进去。说实在的是，可能比别的选手还是多了一点渠道吧，我们来参加这个比赛。总的来讲，这个比赛的氛围跟我们参加国际比赛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可能感受到的这种群众的热情和这种感动是真的是很不一样的。而且对他来讲，可能丢掉了这种比赛之前比赛的这种压力，会更享受这个比赛过程。 这种我们那个大众参与全民乐的一种赛事，很多选手不瞒大家说，我后来我问了很多人，知道一下水就直接喊救援了，你知道吗？呼呼呼呛水啊，救命救命！很多最后一下去不到50米都被捞上来了。然后自行车就是有骑山地车的，还有，然后还有，当然很多是骑公路，也有骑 TT 的。再加上跑步，很多人三圈是走完的，就这样的一个全民参与型的大众参与型赛事，会有里约奥运会的冠军、世界纪录的保持者来参加，我们真的是 不敢想象。 因为其实从我们来讲呢，我们更希望有大众的竞走比赛我们参加，但是并没有。但是从我们在国外的这个训练的经历来看呢，这种情况是很多见的。国外的这个顶尖选手也会参加民间赛事，就是为了在不同的阶段找感觉呀，然后包括也是扩大这个项目的影响啊。 嗯， 包括有些竞走选手也会用竞走的方式参加马拉松的比赛啊，都是一种既有训练的内容啊，又有推广的作用。那我们现在呢，可能刚刚起步吧，我们其实也想通过参与这样的群众赛事来向人家学习，就人家这个项目怎么能发展得这么好，怎么能被大家这么认可和喜欢。你说刚才你讲竞走很复杂，那铁人三项我觉得也很复杂呀，对设备的要求，对各种训练内容的要求其实很复杂的，但大家依然用这么大的经济的投入、时间的投入还有家庭的支持来做这件事儿，一定是有哪些东西做得好需要我们学习的。如果有一天竞走也能像这样被大家喜欢，那我们会更高兴啊。所以这对我们来讲真的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而且我们觉得是有机会有希望的。我希望刘红作为一个代表吧，以后能够推动这件事儿来走。就像你说的，如果在这个比赛里大家认识到刘红，然后说哎，这不是那个竞走冠军吗，大家就会下一次看比赛的时候是不是会多看一眼这个项目，是不是被更多人关注，其实也是好事。 对，所以说到这刚才想说，其实我是个人觉得刘红真的是一位发自内心的对于体育有热爱热情而且愿意去推广了这样一位世界冠军。就不会说我们认为冠军是尤其是世界冠军会是高高在上的，我真的啊真的会高高在上的，会被大家众星捧月一般去这个做着很多事情，没有想到人家自己去报名，自己就去参赛，自己也没有跟任何人去打招呼，就出现在这样的一个赛场上。 我跟你打个招呼啊，这个事儿是独家报道。我今天来到这儿其实也特别有感受，我觉得这个节目的主持人身材这么好，长相这么帅，参加这么多运动也是非常正能量的一件事儿。我相信你给大家介绍的这些知识啊，还有传播的这些信息啊，都是对大家很有帮助的。 谢谢， 这就是你做到了，所以你做得很好。 谢谢刘鑫老师啊，谢谢刘鑫老师，我们都希望能够把运动推广给大家，让大家迈出自己开始运动的那一步哈。还是特别高兴，特别激动，这个刘红能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这样，我们稍稍休息，在下半段还有20分钟能够跟我们世界冠军聊天的一个时间啊，我们也会问出更多的我们关心的一些个问题，关于刘红本人，关于未来的打算，关于中国竞走的一些看法和中国体育发展、大众体育发展的一些个观点。这个也不给刘红老师任何的压力啊，就拿竞走这一项来说，刘老师您觉得目前中国女子竞走这一项在世界上的一个水平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啊？跟我们分析分析，聊一聊。 那从目前来看的话，就是有中国有都有这个很好的一个表现吧。 嗯， 但是呢，也有不足的地方，也确实也有存在的问题。那从女子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现在目前还是会比较好一些。但是呢，我们的竞争对手也看到了他们的越来越强大了，确实也是。那比如就是里约奥运会的第二个银牌获得者吧，就是墨西哥的这个冈萨雷斯，他明显就是说他这个进步会超出我们的这个想象了吧？ 哦， 就包括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太仓的世界杯上，他获得了冠军，而且他的后程就是非常的厉害。 但是我打断您一下啊，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您和他的这种激烈的竞争，尤其在最后那种短距离的冲刺，其实是给我们所有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还有竞走迷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您那会儿是大概50米100米的时候就已经迅速的超过了他， 大概是30米的样子， 30米、 啊、对对对。是，那因为每一场比赛其实他的战术是不一样的，因为要根据当天的这个天气，而且你的目标可能就是说我们就是要拿名次嘛，拿冠军这样子，所以你的战术可能根据当时的你的身体状态还有对手的一个状态来做调整。那当时那天的情况呢，确实不太适合我以往的这种作战吧，就必须是跟随，因为从这个场地来讲的话，因为是那天是中午，大中午2点多，气候非常热， 非常热。 那其实这种天气是不热不利于出成绩的。然后呢，我对手也很强大，因为他是那个属于他主场作战吧，他比较适应这种天气，而且确实就是说我跟他的这种比赛的这种 交锋也不是很多，是对他确实不太了解。他从就是2015年突然就是成绩提得很高，我就跟他奥运会之前就比过一场赛，所以对他确实不太了解，而且当天他的那种气势非常强大。所以当时虽然我们的优势很大，就是我们团有团队作战嘛，我们有三个人，但是有吕秀芝还有枪师姐，我们就是说这个水平都很高的，就是我们三个人夹击他一个，最后他还能就冲出来。所以当时确实哎，就我看见他的这个他的这个强大的一个是一个很强大的对手吧，所以当时就是说还是保守的一种战术，所以决定在最后的三十米的时候来这样一个决胜吧。 对，所以当时跟他的战术也是临场当时决定的，根据比赛的变化和当时的情况。 对对对，就是你很多年的一种经验，因为像这种比赛的我以往也吃过亏，就在最后后程也是被人反超过，所以也经历了很多嘛，所以觉得自己要掌控这种比赛的这种节奏，所以当时呢还是自己这种后程可能大家看来就是很惊险，但 很惊险，真的很刺激到最后。 但是我自己还是很有把握的，因为我能很明显的观察到对手的他这个呼吸啊，他的节奏啊，然后我自己的一个体能的分配，所以还是比较有把握的，就是最后就是选择三十米的这个一个反超。 我们知道任何项目，只是在体育上，任何项目如果能够站到世界级别的领奖台哈。这个运动员他不仅是赋予了极强的这种身体的运动表现能力，一定是有非常强的智慧以及临场的发挥。我们指任何一个项目的任何一个运动员，只要他达到世界顶尖的一个水平，他一定是一个对于比赛的分析和临场发挥智商非常高的一个运动员。那如果能够拿到奥运会的冠军，同时又拿到世锦赛的冠军，那真的刘虹一定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测过那个智商，一定非这我不这是可能一种玩笑的方式，但是真的是这样，是一个强大的一种气场。因为我也采访过不少的这个世界冠军，我发现真的是有同样的一个共通之处，很聪明，很聪明，在对于对手的分析上，对自己身体的一种掌控上，绝对不是我们平常人所想象的啊，不就是跑吗？不就是冲吗？真的真的不一样。 对，就是说你训练到一定的程度的话，比的不光是实力，他就比的就心理上的一个变化。 对，真的是这样。 还有战术。 还有战术啊。 对。 在一些大型比赛上，奥运会真的是最大的比赛了，包括世锦赛上，很多人说哎，他为什么不突破自己，为什么没有 PB, 为什么不去突破自己最好的成绩。但凡大赛往往我们需要的是名次。我们需要是前几位，一二三，我们能站上讲台，并不是在这样大赛上能够创造出最好成绩，往往是在一些不是说排名在前一前二的或前三的比赛当中，当然也是世界上认可的表，我们会创造一个自己非常好的一个成绩，这也是专业的运动员的一种在参赛上的一种战术。所以大家看比赛的时候也应该能看懂比赛。 对对，是这样的，因为也是跟你比赛的这个紧张程度有关，因为就是说你运动员就是比赛越大型，可能就是说你的紧张程度会不一样，说你在比赛当中其实很难放松自己，那你的这个竞技状态的话还是比较紧张的，那反而就是一些小比赛你可以很好的释放自己，然后你没有压力，你从各方面来讲的话可能你会很自如一些。那比如我这个世界纪录创造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在西班牙一场国际竞走挑战赛，然后我就是很放松，然后前期的这个训练也比较系统，也是想测试一下自己这个状态，所以就很好。然后当时就走得非常自信，也是完全是一种表演，然后而且观众又很 热情, 对，然后当时那种天气也特别好，然后就打破了世界纪录，而且还破了很多。 是，所以创造世界纪录是要天时地利人和，但是如果我们要获得冠军，往往需要的是临场的发挥，对于对手的分析和当机立断的一种决定啊。 对对对。 经验真的非常重要，尤其是对于体育运动世界顶级的这种比赛来讲。刘虹从2004年开始就会参加，当时是全国青年锦标赛，当时就获得了女子20公里竞走的第6名哈，然后从2005年一直到这么多年的比赛，经验应该是非常非常的丰富了，所以真的是我们中国田径运动员当中宝贵的财富。 这种财富呢，不仅仅是在这一个单项当中的财富，我觉得是对于所有田径运动员都是有相通的地方，都是一笔财富。那这个问题了，东京的这个奥运会，我们有没有什么现在的打算啊？能够跟我们听众朋友去分享的一些？ 刚生完小孩，就是停训了一年半，然后呢，现在呢也是在不断就开始恢复自己的这个身体状态嘛。然后呢，自己可能还是说，还是应该在自己的这个专项上，发挥一些自己的能量吧。 嗯， 确实是我们竞走就是说，带动作用。因为像以往的话，我们其实竞走就是说，从2000年到2008年的时候，可能就是说有两三届吧，就是说没有拿到过奖牌，所以那段时间是在低谷。那后面呢，随着这个我们就是从训练上的这种改变，那我们就是走出去请进来这样子的一个策略，那我们的竞走这个优势项目在不断的在提升。那这么多年呢，我自己也就是说在这个项目上呢也有感受很多吧，然后经历过很好好几个就是很好的教练的这种训练，然后自己也在大赛上取得过很好的一个成绩。年轻的这一辈也起来了，可能就是说他们参加大赛的时候可能还是有一些信心上的不足，然后呢可能面对这种大赛还是会比较有压力吧。那我希望呢就是说我能还是能站出来，就是给他们一点力量，然后能希望他们能更好的更快的成熟吧，然后来迎接这个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可能也是需要由我来带动一下。我觉得如果是可以的话，我还是会回到这个赛场上。 能不能在这种国际大赛上当时能够有所发挥，也要看当年的身体状况以及当天的身体状况，才能够决定出是不是真的能够有最好的一种发挥。我们只能做好准备。 对，那虽然说我们竞走是一个个人项目，但是在比赛的时候还是需要团队的这个作战。对，因为那以往就是说像从2006年大概到2012年以前吧，然后我们国内确实是说优秀队员不是很多，那每次比赛的话基本是我一个人单独作战，然后当时比较强的国家是俄罗斯，他就是说他们的整体水平很强，然后你一出去的话你会发现他们那个集团就是非常自信，很有这个团队精神，所以说你一个人跟他们三个人比的话，你可能自己的从信心上霸气上就会弱一点，虽然你自己的能力可能跟人家是相当的，但是从气质上你其实你就是 我自己来的是吧。 对对，而且人家三个人他们之间也是会比较竞争的，然后又是比较对外，所以他们会就是说有一个战术跟随啊领啊，这样会有一个协作，所以我希望就是说我们中国这个竞走也能有形成一个集团优势。 集团优势， 对， 是竞走确实我们这个平时就像刚才上面的刘星老师说，没有什么大众参与的竞走比赛啊，我们平时参与的少，接触的也少。我们知道马拉松里边啊会有这种破风一说，人不说破二嘛，人就能跑进2小时，然后在一个汽车赛道上请了无数的高手，然后呢前面都给他一个三角形的一个破风的一个阵势，说后边的选手能够保存至少节省30%的体力，但我不知道是真是假啊。是不是在竞走当中刚才您说的这个团体作战也是有队形之分呢？还是一个什么样的团体作战能给我们 确实会存在这样的一个因素，因为你距离很长，然后你领走的这个队员的话可以因为你如果速度分配的好的话，其实跟随的那个人的话会很轻松，因为你不用去想很多事情，你要 跟着他就行。 对，你跟随的话你就完全就按照自己的这个节奏，你很放松的在走，所以他就利于他这个成绩的发挥。但是就是说如果你有个团队的这个作战的话，你三个队员，因为奥运会只一个国家只能参加三个人嘛，你三个人水平很相当的话，你可以前大概前半程你是可以走在一起的，走在一起的话你可以互相领走，然后就互相这个鼓励，然后因为我们有饮水呀，可以互相这样子递水这样子帮助，所以你就会很放松，而且就是说你会很轻松一点，因为你跟随的时候确实是你比你在前面领的时候会轻松很多。 我可以给你举一个例子，比方说对方有三个选手非常强啊，你只有一个人，那这三个人当中有一个人突然就领先很多，就像你可以想象马拉松是一样的，他跑出去了，那你有两个选择，你是跟前面最快的那个还是跟后面不快的这两个，如果 如果你不跟，你跟后面这两个，你认为这两个在保存体力，还后面有加速的机会，那前面那个人就拉越来越远，你后面就没有机会追他了。 嗯， 如果你追前面那个人，前面那个人半途放弃了，他就是个兔子，他就是牺牲掉了，那你也很吃亏，你被他这个节奏带乱了，你已经丧失体力了，那后面那两个人就很轻松就获得成绩了。所以这就是人数不均等的时候，可能会有不同的局面。 还好困难啊，这个题该怎么做？说 对呀、 啊，说我有点懵，我该跟哪个呢？ 所以刘虹参加过三届奥运会，其实每次都有很强的实力。大家总会想，这个选手实力越强，他比赛越轻松。其实实力越强，比赛越不轻松，你面临的选择就越难。就是说，最典型的是他2012年那届比赛， 嗯， 他面临的选择就是我到底是争第一还是争奖牌？ 嗯， 如果争奖牌，对于他当时的实力来讲，那就是板上钉钉，可以这么讲。就随时可以拿前三名，因为世界上的选手就那么几个，实力大家都经常比赛摆在那儿的。但你如果争第一，所有人都是你的对手，你要面对所有人的时候，这是非常非常难的。他当时选择了争第一，我不要保第三，结果最后就第四名。当然后来有选手这个取消成绩， 当年我就第三嘛，最后成绩是第三名。 那这个就非常难，就是你到底是争第一，有可能什么都没有，还有技术的问题啊，什么这些问题，保前三，所以这个抉择是非常不容易的。 好难好难。今天是跟刘虹这样的国际级别的这种冠军选手来聊天啊，一下又觉得顿时顿悟了很多，因为一定要跟高手去聊聊天才能知道很多的事情。曾经我跟那个橄榄球运动员和冰球运动员都做过节目，而且国际顶尖的这个选手，让我很不可思议。橄榄球运动员说他一年的战术本说有我们字典那么厚啊，打美国的那个大联盟的橄榄球，我说啊，说教练需要我们都背下来，就是各种战术。我说那能背得下来吗？他说反正你就天天背，然后换个教练呢，就换了一本战术，你需要重新背。这是橄榄球的，说你不要看我们橄榄球长得那个五大参粗的，说我们那个智商特别高，一说什么战术立刻配合。后来我问冰球的，冰球员说他们40秒需要换一组人，就平均每40秒就需要换人。换哪组他跟哪组都需要把这些战术背下来，同时还可能会有临场的一种发挥。我当时觉得运动员太伟大了，就是除了平时这种刻苦的训练，还需要做极大的这种背后的这种功课。所以就刚才我记得上面呢也跟刘虹老师分享过，但凡是国际顶尖的这种运动员，他的绝对是无论是从运动表现上还是从理解分析上，都是我们常人所无法比拟的。刚才刘老师举的那个例子，我也一下就我觉得特别形象的能够说明比赛时候那种艰难的一种抉择哈。那刘虹这些年的比赛的经验又反正出来太珍贵了，这种珍贵的比赛经验不仅仅是能够引领自己做更好的突破，其实可以给中国的竞走队带来特别多的一些个别人所不能带给的东西。你去跟分析啊，跟运动员去交流啊，甚至跟教练员去一起交流，因为刘虹是最直接参与的这一个人，你是最了解的一个人。我们是真心希望，不仅刘虹不管啊，刘虹做什么样的选择啊，都能够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成绩，无论是在赛场上还是在赛场下啊。如果说真的是决定去东京的这个奥运会，我们所有的听众。 阅读一本50万字的专著，你用了4个月，这4个月和之后无数的4个月一起，为你收获了事业。 恭喜你成为公司最年轻的合伙人。 阅读一封2000字的信件，你用了8分钟，这8分钟和之后无数的8分钟一起，为你收获了爱情。 亲爱的，见字如面，从上一封信到现在，已经过了。 阅读一条20字的信息，你用了3秒钟，这3秒钟和之前无数的3秒钟一样普通，却足以毁掉所有。驾驶一辆速度为每小时60公里的汽车，低头看手机3秒钟，相当于闭眼驾驶了50米。专心驾驶，不看手机，别让3秒钟和50米决定你人生的长度。 权威发声，新鲜资讯，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北广头条栏目，高招资讯，法律知识，城市建设，健康养生，天气变化，出行攻略，可听可看 可信可用，你身边的服务小能手。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今天傍晚到夜间有小到中雨，局部暴雨，伴有雷电。明天上午降雨短暂停歇后，下午本市将又迎来新的一轮雷阵雨天气过程，并伴有7到8级短时大风或冰雹。降雨对交通出行不利，外出请注意防雷避雨，驾车注意交通安全。具体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局部暴雨伴有雷电转多云，南转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见阴，午后至傍晚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4级，有降雨，不适宜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7级，适宜穿着薄短袖类服装。明天紫外线照射强度为2级，强度弱，可适当采取防护措施。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校园梦冬奥相约，北京十里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5G奥运真直播，上中国移动咪咕视频看 5G 加 4K 超高清奥运比赛， VR 自由视角，多屏同看。北京移动祝中国奥运健儿笑傲东京，再创辉煌。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东京快报，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20点的东京快报，我是孟群。随着李倩今天在女子拳击重量级项目上拿下了一枚银牌，中国奥运代表团在东京奥运会的征程也全都结束。东京赛场上，中国健儿获得了38金32银18铜的成绩，金牌数追平了2012年伦敦奥运会，平了海外参加奥运会的最佳战绩。从奖牌来看呢，创造了海外参加奥运会的最好成绩。在最终的奖牌榜上，美国代表团以39枚金牌、41枚银牌、33枚铜牌、113枚奖牌总数位列东京奥运会各代表团奖牌榜首位。中国代表团以38金32银18铜、88枚奖牌总数呢位列奖牌榜第二位。东道主日本代表团以27枚金牌、14枚银牌、17枚铜牌、58枚奖牌总数位列各代表团的第三位。东京奥运会艺术体操团体全能决赛，保加利亚队以92.100分获得金牌，俄罗斯奥委会队继个人项目之后呢第二次丢掉了金牌，意大利获得了铜牌，中国获得第四。据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消息，东京奥运会之后不久将举办14届全国运动会，大部分的运动员、教练员回国之后都要参加全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示，要加强前方后方的工作协同，统筹安排返程国回国人员接受核酸检测，深入细致做好回国隔离疫情防控和隔离训练工作，在严防输入风险的前提下，最大限度保障奥运会参赛运动员和教练员能够顺利参加全运会。国际篮球联会今天公布了东京奥运会男篮最有价值球员，美国队的凯文杜兰特当选。杜兰特出战6场比赛，场均贡献20.7分、5.3个篮板和3.74助攻。奥运会决赛中，杜兰特砍下了奥运会决赛历史第二高的29分，带领美国男篮击败了法国男篮之后，夺得本届奥运会男篮项目的金牌。东京奥运会女排决赛中，美国女排3-0力克宿敌巴西，三局的比分是25-21、25-20和25-14。从1964年东京奥运会首次参赛获得第五名，到2020东京奥运会成功问鼎，美国队奋战57年中原奥运冠军梦，落败的巴西女排冲击奥运第三金位国。美国女篮呢，今天轻松的以90-75击败了东道主日本队，夺得奥运会女篮的金牌。另外，今天的东京奥运会拳击男子轻量级的决赛，古巴选手安迪·克鲁兹以4-1战胜了美国选手戴维斯之后获得金牌。在之前的女子轻量级的决赛中，爱尔兰选手哈林顿以5-0战胜了巴西的费雷拉获得金牌。